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游师傅，你看的是城寨。 好，回来这个第二节了。那我们即说明一个是讲地区的节目嘛，当然要招呼听众的。那这个 Mia Value 呢， Mia Value 有什么呢？十八般武艺会不会讲啊？少林十八穷人。 少林十八 不是唐人，穷人。OK， 有些潜质了，这个听众。Raymond Lam 即是不嬲都是我们忠实 fans， 他是什么呢？局长你都懂落街看金鱼。但是自己睇冇人嘅，要同吊要帶啲妹妹睇先有人咁睇金魚，自己點會睇金魚啫？係咪先？仲有一個先，日文名嘅阿 Grotra， 我係唔識讀啊，唔好意思啊。佢話首播梗係要聽直播支持啦。總之就多位多謝咁多聽眾先，同埋咧就呼籲聽眾嘅，如果大家係譬如想我哋講啲咩地區主題咧，就 PM 我哋，或者調翻轉，你想上嚟講嘅就直接 PM 我哋上嚟講得嘅。好啦。翻我哋先講，繼續講題目先。頭先就講翻啲地區嘅嘢啦，即係我先話啊，可能就話捉棋啊，同埋飄書。其實做啲咩特別啲嗰啲活動搞，定係唔需要搞咁多花神咧？就係巧唔怕舊，都係手咧。 係噶，因為最主要其實都係街坊有咩需求，咁我哋咪搞啲咩活動咯。即係其實我哋最主要都係希望啲街坊係即係享受翻喺呢個社區裏邊，佢有啲嘢玩啊，或者係即係同啲。街坊傾下偈啊，建立翻個關係啊，其實咁樣最重要。 但其實唔係呢啲不嬲都有嘅嘢咧，即係固有咁，即係可能以前香港冇咁多公屋嘅時候咧，譬如曬子區或者木屋區啊，嗰度根本就自然形成一個社區喎。定係而家反而即係香港即係多咗呢啲咁嘅，即係咁多屋苑一棟好用之後就消失個社區咧。同埋以前即係好似廟街咧，其實啲廟咧根本就係一個有社區用途地方嚟噶嘛。好多時譬如話開村大會，即係咩大會就喺個廟中間嘅空地開會噶嘛。咁而家就冇咗空地嘅時候，應該點搞咧？ 對我嘅做法嚟講就係即係去翻公共空間啦，係嘛？即係其實社區裏面都有唔同嘅大大小小嘅空地啊。其實係唔係屬於任何嘅商户啊，或者係唔係屬於即係任何即係冇業權㗎啦。總之啲街坊嚟到呢個中間嘅可能行人路啊，或者空地啊，咁就可以即係佢搞自己嘅活動啊，做自己想做嘅嘢。 但我見正街其實係咪有車行咧？平時 嗰一節咧，其實就冇車行嘅，因為佢可能太斜啦。以前就有嘅，咁但係後屘就即係加咗兩個消防欄喺頭尾。 哦，即係叫做行人路邊做，即係變咗好似菜街咁樣攔住頭尾。 係佢因為佢啱啱其實佢好細嘅個位置，佢就啱啱二街同三街中間，咁就對住成個依一個正街街市嘅。咁嗰個位置真係會揸車好難冇好位置，咁而家兩條欄咁 block 住佢咯。咁變咗車路。 即係咁樣斜路咁樣攔住前後。 係 係，你就喺中間度做你哋公共空間活動。 Exactly。 哦，咁嚟咗即係嚟緊做啲咩搞咧？諗住即係除咗睇波同埋呢個搞無忌之外，仲有啲特別嘢搞咧？ 嚟緊就有捉棋啦，即係頭 先講過啦，俾我黑中啦，俾我， 唔好再重複啦，人哋以為我哋盡曬， 又係捉棋，唔係都捉棋，捉西洋棋都得嘅，下次。 同埋我啲街坊已經即係催緊我去組織一隊足球隊出嚟，就係因應上次即係可能喺街度播足球啊，咁好多街坊突然間有興趣喎，同埋 睇完波就想踢波噶啦。 系啊， 咁睇完下點會點啊？ 咁俾啲嘢你自己先知啦。 唔知啊，呢個 真係我哋唔知噶，係嘛？ 或者佢可能睇林虎豹嗰啲， 又組團啊嘛，我哋係嘛？嗱，即係講緊正經先啦，先即係咁得意會搞嚟波㗎。但係問題你有足球有對手，係咪諗住搞個係港島區嘅小型聯賽咧？啲街坊即係有搞個元老杯咁樣 我諗暫時即係喺街坊個群組裏面就睇下做唔做到幾隊波啦。 幾隊先唔係一隊啊？ 因為成個西環變幻時嘅 Facebook 群組其實都即係叫做萬百人。 介紹先 都幾多 㗎。大家聽眾就係喺 search 呢個西環變幻時。 係西環變幻時。 一個 group 嚟嘅。 係啦。 就係專係討論翻你哋西環個區嗰啲事務嘅。 係啦，有18000人喺呢個 group 裏面嘅。 哇！萬百人啊！ 係啊， 唔嘢少 好好多，因為呢個西友定義就唔係話你依刻住住個西友咧，你先係西友嘅。其實你曾經喺西環度住過咧，或者對西環好有呢個情意結啊，點樣喺 好有啊，好有啊， 咩都好， 其實你係可以過嚟。 我一年去幾次遊行啊嘛，西環 夠啦， 去咗幾次，成個中聯辦包圍啊嘛。 通常西環啲人都唔係幾中意你嘅咁樣， 呢啲廢青係咪阻住西環咧，即係發展啊？ 第一阻住西環，第二基本上咧，我之前係住中聯辦對面。 哇嚇死我！即係哇一陣個鬼啊，住中聯辦 中聯辦對面嘅， 我對面。 咁啊對面嘅時候咧，就通常咧每個星期六日咧九點零咧就會俾下底遊行吵醒㗎啦。咁當然我冇乜所謂。但有啲街坊可能有啲所謂啦。但係講翻頭先踢波嗰樣嘢喎， 係咯，無啦啦整隊波喎。 其實我整隊波啦，即係我聽翻嚟咧，就唔係咁簡單嘅。我哋唔係嗰啲年青力壯、好犀利踢波嘅人， 反而唔係嗰啲係揾。 我哋有啲老中青嘅合作嘅喎，係嘛？ 老中青啊，即係有簡東拿加埋傑斯加埋最新嘅新秀係嘛 ？OK 喎， 即 係 比你都有揾， 比你 比你又揾， 五廿歲到廿歲都有。 簡東拿又揾， 混合式啦叫做 啊混合式，呢、这個幾好嘅，因為你發覺咧，而家其實有好香港好多時都講緊一啲問題咧，就係、是、喂年青人同埋上一代人咧，那個代溝咧真係好犀利。 即係你諗住係即係嗱，嗰隊波係七人定五人定十一人先嗰隊波？ 七人啊，五人都有啦，因為連區裏邊嘅足球場都係呢兩種 size 噶啦。 即係冇十一人場好少噶嘛。 少啊，因為即係你呢個地方叫香港早期開埠啊，開發啊咁。其實都冇呢個地方係預留咗俾十一人足球。 或者應該鬼佬中意踢波，我以為你中西環區有啲十一人球場添，以為 冇啊，真係想揾個主場都唔得， 冇主場。 但係呢啲咧，譬如搞呢啲 team 咧，就可以喂，可能有埋鬼佬啦，或少數民族嘅朋友啦，有埋啲可能年紀大啲啲，又年紀細啲啲嘅朋友一齊玩。咁啊，其實你唔需要諗到話喂，一定要有個足球場㗎。我哋僆仔嗰時最興係咩啊？ 踢波， 唔係咪先？ 咩啊？出穿門口啫嘛，兩個位門口咪揾到靚仔企到守門咯。 咪咯，咁我哋後巷啊嗰啲嘢嘛， 即係你有個叫對稱嘅場得噶啦。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啲嘢，我覺得係可以即係等街坊玩下嘅，多啲交流機會。其實踢波係聯誼嘅，之後大家坐低食雞 啦。踢波係即係其中做嘅嘢，係踢波完之後嘅嘢先過癮噶嘛。 係啦， 咪成班人即係吹下水、食支煙、去傾下偈咁樣啊，呢啲先係即係後面嘅重點啊嘛。係 啊， 係 啊。 除了即足球都諗不到做咩搞嘅足球之外，即估你唔到嘅真係。 暫時啊呢兩樣先啦，咁啊之後因為睇下網上面啲街坊有咩 feedback 啊，即係佢哋想搞啲乜嘢，只要我哋人力物力都可以， 哇！ 即係提供到 support 嘅。 好勁喎呢句， 都會 想搞乜嘢你哋 support 我，即係可以幫到 你。只要我哋人力同物力 support 到，有個 small print 嘅， 戴翻頭盔先，嚇親我哋話你咁勁添，攞翻頭盔我哋幫到就幫啦就。 即係幫就係幫，其實你好多西環街坊咧都一邊還是嗰個係好係好嘅。咁嗰陣時啊，幾年前啊，龍哥啊，大藝龍開始搞啦。 咩龍哥叫做？ 阿龍哥就係大藝龍咁。 大藝龍啊， 好型嘅一個名啊。 好型。 咁大藝龍就係搞呢個西環變還是嘅依一個版主嚟嘅。咁我咁一開始佢嘅諗法咧，都係即係想即係聚義街坊啦，做一個平台等大家可以交換下資訊啦咁樣。咁啊，嗰變還是個名好啊，好覺得好係好。 好似啲舊歌啊嘛，好似佢歌詞嚟嘅。 每當變還是咁 啊，變之成翡翠啊嘛，真係歌歌詞嚟嘅。 突然間 老曬， 升咗係喎，你八十後退出咁樣。 我覺得即係你哋 group 都聽好耐嘅，即係乜乜就話咩新人變還是就搞咗活動啦，即係可能係競選之前會仲多啲添啦，可能之前即係搞啲地區嘢啦。嗱咁即係我想即係講之前話睇波啊，或者講呢個督波啊，咁都係球類啦。咁有冇啲譬如話婦女咁點咧？譬如啲大媽，唔好講大媽啦，嗰啲係西環街坊咧。女性有咩玩啊？女性 佢哋有幾位街坊中意帶行山啦，即係每個禮 龍虎山行山， 龍虎山啦、西高山啊，即係喺我哋岳高嘅頭就會望到嗰啲範圍度。 OK， 你哋個團即係你個地區都幾多嘢玩嘅，可以又可以同一個地方督得波，又可以去行山，好忙啊嗰日可以啦。譬如朝頭早踢完波，飲完餐就行山，行完山落翻嚟下面，再去呢個正街睇電視。 係睇完電視仲可以去海旁度吹下水飲下酒，咁咪一地啦。 哇！ 付錢100蚊台包俾你搞， 即係唔使栽嗰啲蛇齋餅種搞嗰啲咩團啊嘛。其實嗰啲團好平啊，百幾蚊去西貢食海鮮，包埋呢一個車來回啊。我好想去放蛇嘅，好想，但問題佢要登記做會員先得。 你係冇得放蛇啊！我哋嗰陣時咧，啱啱雨傘完咗咧，就有班人咧。就諗住搞個叫超合作計劃嘅， 咩嚟咧？ 嗰陣時話個個話不合作運動啊嘛， 我超合作， 咁我咪超合作咯。你建制有啲咩 program， 我啊報滿曬。 點玩先呢個？點玩先？ 大八卦係好難玩啲，因為佢哋已經冇 quota 俾我哋呢啲咁嘅人㗎。 哦，即係佢哋已經揾到啲街坊，我哋啲佢有啲團滿曬咧。 佢哋基本上都揾咗特區，我所知啊，就係佢哋譬如一棟大廈有啲咩人，咁都有幾個都係佢哋啲莊腳嚟㗎啦。咁啊，先俾咗佢哋先。 哦，佢哋發版， 內部 認購， 內部認購咗。咁可能出嚟個 quota 四五個咁啦。咁你揾得佢，佢梗係手篩選㗎啦。咁我呢啲行過去，梗係第一個啦。好啦，排曬張方。 唔得啊！你可能你氣都唔得，你冇陣藍絲氣咧。 唔係喎， 你有嗰陣味咩藍絲？ 誒，你睇下我著咩衫嘅？ 未換戲服今日， 換 翻到戲服先啦。咁但係如果大家聽眾可能即係有啲入去呢啲 group 經驗，即係又分享大家分享下啲經驗啦。其實我好想知入面咧到底點運作嘅咧，呢啲蛇齋餅種點玩法嘅咧？ 係真係好想揾，我哋而家都好耐，即係有一段時間想整幾條針入去咧，發覺都係好困難嘅事。 好似上年立法會選舉都有啲人入到去嘅， 嗯， 然後之後喺啊唔係係誒遊行團啊，即係上車即刻派錢嗰只咧，有人放到蛇啲係幾份報紙入到去啊，即係反佔中嗰啲遊行之類嗰啲咧，好多嘅。 嗰啲受人數啊嘛， 我哋即係嗰啲我哋都玩針。 即係嗰陣時佢哋就可能就粗疏啲嘅，但可能你哋呢一隻地區啲可能就慎密啲嘅，同埋佢哋係即係區選都聽啲朋友講，佢知道咧嗰棟樓係有幾多人會投建制派啊，屋企係咩分佈啊，咩人啊， 好清楚。我第一次咧接觸建制派地區議員咧，就嗰陣時想選啊嚇。阿楊學明啊，我第一個點名咁。咁點發生咩事咧？嗰日就冧樹，咁我嗰陣時選諗住選大學。 陳哲貴， 咁我即係標咗上去睇啦。咁我發覺同我一齊企喺嗰度咧，企咗成個幾兩個鐘咧，就有個楊學明啊。咁我認得佢，佢就話咁我之後我梗係如果見到陳哲貴嚟，梗係攞住部電話 影 佢 啦， 同佢講嘢， 問佢嘢啊， 審佢嘢啦。 問佢咩當時？ 即係問佢你搞乜鬼啊？又唔去做好措施，你話即係散咗幾樣嘢啦。 我觀察緊啦，已經喺度啦。 唔係，我話點解會冧樹咧？個樹冠又有咩咁嘅墜落嘅情況？有好多呢啲嘢。咁啊，樹木辦都整個指引俾你咯。依個十個指引上面列出嘅問題都存在。咁點解你唔早啲去同佢哋溝通咧？咁樣。 哦，你嘅意見收到啦，多謝你市民，多謝你嘅意見。 嚇，不過佢唔係佢有一個解釋嘅。陳志貴係好奪嘅個人，佢就好容易跌入你個 chat 度。跟住無端端阿楊學明咁樣塞過嚟。你住呢度嘅咩？你唔係住西邊街嘅咩？ 怪 Q， 喂，佢認到你直頭，拎到 住我住邊度？ 起曬底添啊！ 即係呢啲有少少空理嘅呢句説話，係咪先？我喺廣大翻學㗎， 知你住邊？ 我呢度嘅嘢都要經過㗎，唔關我事啊！冧落樹冧咗我頭，我關唔關我事啊？ 喂，就算我唔喺度住都可以關我事㗎。 咁係咯，香港人 咪咯，你得我喺度做咩啫？我自由 回憶嚟啊嘛，係咪？ 係咯。 咁但係即係呢啲人咧，即係呢樣嘢其實都已經證明咗。之後我哋當然引證咗更多啦。 嗯。 就係真係佢哋對個地區分佈咧，邊個人住邊棟樓咧，嗰樣嘢係一個好詳盡嘅分析。 邊個人住冰島樓添？ 都知， 應該都知我住邊棟樓嘅應該。 Exactly， 起曬底啦，已經真 係。起曬底，咁冇辦法啦。我住我隔離嗰個係民建聯助選， 你嘅咩啊？你屋企？ 嗰陣時好正㗎， 隔離攤位。 開選嗰陣時，我哋真係叛亂緊政權嘅，好搞笑嘅。我嗰陣時住十三 A， 佢係住十三 B。 哇！你講埋 有乜所謂啫？我而家搬咗啦，係咪先？ 搬咗唔得啦，唔得啦，搬咗以前。咁得，唔怕講。 我邊度大廈十三 A 十三 B？ 咁 anyway 咧，我啊坐喺入邊，我哋係成班咧又開緊會，其中一個啊爆竊就依個伍永德啊選依區寫營盤，隔離嗰個咧就盧以恆個競選主任， 齊曬。 幾次咧就喺個廳入邊咁樣你望我我望你個個都好黐線， 喂一望即係開出棒嘅聲就開片咁樣。 冇我佢話喂佢嚟咗三號啊，梗唔好啦，等埋。喂你好，企有咁唔舒服點啊？咁唔舒服， 鬥空咁樣啊，唔 舒服空唔舒服就好低咁樣啦，就整一個好唔舒服嘅感覺出嚟。 即係硬住喺度要，我係唔走喺度吹咩？ 唔係，我就話喂，我等埋你，等你。 以前大家係街坊嚟嘅，真係。 你街坊嚟嘅，咁其實撇開咧政治咧，街坊之間咧，其實有陣時都有一種咩？咁你譬如隔離咁，佢之前即係大概我未選嗰陣時候，其實我都幫佢睇過下個，幫我照顧下個靚妹啊。咁我就我未婚妻都會即係幫下佢哋做。 哦，幫佢即係湊下女。 即係湊下女咁樣，咁即係其實關係 O K 嘅。 喂，但係而家你見你選之後話見你知道 講都唔講嘢， 直頭唔講嘢。 即係冇辦法之前 即係連個女都唔會叫你。 我女嗰啲冇，咁嗰時最尷尬嘅情況 咯。嗰啲又揾你湊。 唔係，個女冇嘅時候，但個女見到我好開心嘅嘛，叔叔 咁啊又翻嚟啦。 跟住佢話，我成日咁樣。 即係唔知咩表情好輕機嗰度有，即係出曬煙喎，輕曬機喎。喂，咁啊，阿林咁你即係寫佢仲觀察到啲乜嘢啦？先啱啱大舊講你好有趣啦，即係蛇齋餅中你佢應該會點玩法啊？嗰邊啲友， 我哋嗰邊 嗱，你話你自己搞嗰啲係咩踢波團啊之類、行山之類啊？咁佢哋會搞咩先？嗰班友， 佢哋啲蛇齋餅中啊，都係又冇乜留意喎，因為我哋冇 join 乜旅行啊， 又係嗰啲 咩荔枝團啊， 係咯，荔枝團，你住邊頭啊？ 我差唔多上環嗰邊噶啦，其實 上環嗰邊即係邊個？誒唔係 西廣城， 你嗰邊唔係建制派嘅天下喎、 啊？係建制派啊，東華因為係 我東華我誒。啊，邵家怡， 邵家怡， 邵家怡， 我係佢係佢哋多啊，民建聯好多呢啲嘢， 好多 好多， 佢哋老人家多啊嘛，所以大把活動。 佢選舉前仲派仲幾好犀利，唔知人工幾多以下咧，送個豬食爐俾你啊，煤氣爐啊， 人工幾多以下入職審查可以做到佢哋？ 誒，都話過到去你唔係佢哋嗰班人。都冇噶啦， 佢好勁喎！即係佢直頭有埋你哋嗰個入職家庭入職中位數喎， 分鐘有，分分鐘有， 咪咯！即係佢哋下面，即係佢哋啲票員有幾錢啊？然後仲送個爐俾佢添，煮食爐咁把炮啊！但係啲爐點嚟咧？可以 係你問佢哋啦。 要起底一樣嘢，睇下啲爐邊個嚟，然後啲爐分鐘同佢民建聯有啲咩關係，要串連呢班友啦，掹出嚟嗰啲利益集團。 應該係啲公司送出嚟嘅， 啲公司 有好多千絲萬縷關係。 跟住後面就係中石化咁有關係啊！我唔知啊，嗱嗱呢個我自己揣測啊，未查證啊，我查完話俾大家知，係咪呢一樣嘢啊？我其實阿南，你覺得即係你哋做呢啲地區嘢，有冇機會同呢啲蛇齋餅種抗衡到先？ 其實個目標都係同蛇齋餅種抗衡。 同埋你哋踢波唔會話有個黃絲度跑步成班跑，我真冇説唔會咁樣噶嘛，即係唔會帶一啲叫政治題落去做呢啲地區嘢噶嘛。 我諗社區活動最主要個即係個。目的就是街坊啦，係、街坊其實就唔即係如果在社區層面根本就唔係分即係黃啊藍啊，甚至嚇，即係佢唔會咁樣分噶嘛。所以你係街坊嘅、你就可以落嚟參與呢個活動。 但係其實去到一個更深層嘅就係因為真係落到社區冇分黃藍，踢波更加冇分黃藍。咁樣嘅大家建立咗一種關係之後咧、其實呢一個政治議題咧，大家就其實真係冇咁僵。即係頭先我點解講我隔離嗰個嘢？佢去到幾僵到佢喂大佬咁多關係，你冇理由鬧我啊！ 我用佢臭女喎，真係有功能喺度 你冇辦法，你都同我 say 個 hi 係咪先？咁亦都係蛇齋餅種嘅問題就係、喂蛇齋餅種梗係照攞啦，你攞爆佢啦，你票唔好投佢啫嘛。而家冇人叫咁多人唔好攞蛇齋餅種，我極度呼籲大家，你能攞到最多蛇齋餅種，你就繼續去攞，請埋你身邊嘅人大動員去攞。咁係票唔使投佢哋㗎嘛？ 冇錯。 我諗我哋俾到嗰樣嘢就係、是。其實去到最尾，即係我自己一個少少領略嚟嘅。好多譬如老一輩嘅人咧，係因為我受你所因，我需要我投票俾你。咁當然對方會有啲呃你嘅情況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同佢都有咁重嘅關係咧，咁嗰陣時咧要投票咧，大家真係要諗清楚嘅。佢俾嘢我，但係喂平時我日日都見到你喎，啊喂我個女有幾個原來揾你嚟補習嘅喎，咁。嗱，我哋係低成本，佢哋係高成本。 佢要派嘢，佢哋要。 咁大家都係建立咗咁社區關注啫。係啊， 我真係考下你啊！你哋兩個估下究竟，即係我喺山道度播呢個足球啊？你估即係有一千人嚟睇，你估用咗幾多錢？ 一嚿水得唔得？ 有冇咁少？ 冇咁少。 四嚿水搞定啦，即 係四嚿水 來 回兩千啫。 嗱，你諗下除翻啊，每個人其實係四毫子嘅世界。 其實四嚿水咧，都係因為要坐車去某啲地方攞音響 嘅 啫。 哦，即係車費嚟嘅，交通費可能就係租嗰啲 Go Go Van 之類嗰啲。 係啊，其實我哋又提倡嗰種即係低成本啦，即係其實只要啲街坊會集埋一齊搞某啲活動，即係如果我哋各自去，每人可能我去唱 K， 你又去唱 K 咁。即係每人可能要俾好多，但係當佢哋 group 埋一齊，係咪開心嘅？其實係可能每個人都要俾好少錢，係咪？甚至乎你車費都慳翻添。即係我哋嘅目的係。 或者調翻轉個街坊度音響，我拎落吉正街玩咯。 係啊，上次 OK 有街坊即係隔離鋪頭啊借電俾我哋，我哋發電機都唔使借。 喺個鋪頭拖條 長電線出嚟玩啊！ 係啊， 咁幾好喎！之後過癮喎，咁啊呢樣嘢真係太耐冇見過啦。除咗佔領嗰時有呢啲鋪頭幫你插電之外咧，即係呢啲所謂店鋪同街坊人情味我都唔見曬啊嘛。其實我以前住嗰啲公屋嗰啲咧，有啲所謂嘅辦館嗰啲叫士多咧，有電話打噶嘛，而家已經唔見曬嗰類嘢。可能你哋西環就會見到呢一類嘅嘢咯。 以前有間粥鋪門口，我哋成日喺度打電話咯，而家都冇啦。 但係而家個個都有電話啦， 冇需要呢啲嘢， 唔係咯？地鐵站都話要唔要呢個電話亭啊？ 嗯，我同埋覺得啱啱就想講嚟，即系 PM 傾過，其實我就講翻新舊社區做地區工作唔同咧。嗱，你西環邊就舊啲啦。 嗯， 如果太古嗰邊會點搞法咧？得唔得咧？即係再搞翻呢一套模式搬翻去太古。 太古其實就難啲啦，因為其實上次即係播波播足球啦。咁其實我有幫唔同嘅地區咧，就即係去去協力佢哋去搞啦，即係希望即係呢個活動可以 spread 到唔同嘅區，等多啲社區嘅街坊都可以享受到。咁其中一度咧，我就幫咗呢個太古，即係鲗魚涌嗰邊嘅搞手啦，咁啊去即係貼 poster 咁。咁原來發覺去到太古城裏邊咧，係唔俾貼 poster 嘅喎。 啊？太古城商場嗰啲 poster 係咪佢哋有啲租約嗰啲話唔可以做宣傳之類乜嘢啊？ 原來佢哋嘅管理公司出咗 notice， 咁就話係啊 ，Swire 出咗 notice， 咁就話你乜嘢都唔可以貼。咁嗰陣時其實係選舉期間嚟， 乜都唔俾貼， 連埋呢個 對外貼都唔可以， 區議會候選人嗰啲海報都唔俾貼。 喂，玻璃兩邊啫嘛，向街一邊唔俾貼，我呢邊向內得嘛添。向子鋪頭入邊， 我去啲文具鋪度問佢，同埋貼曬喺裏邊一啲好好隱蔽嘅位咯。 咁都得， 咁我哋都係夾硬將我哋即係播足球啲海報貼喺嗰啲位。咁但係一貼，其實原來發覺啲街坊好歡迎嘅喎，係嘛？即係基本上成個社區嘅面貌其實可能就係呢個管理公司造成，而唔係本身話啲街坊佢唔 friendly， 唔想同其他人接觸。 哇！咁去到最尾有冇辦法可以同呢啲管理公司傾啊？ 都好難啊！即係你如果睇翻呢兩日咧，咁啊有個 post 有個人寫咗篇文，就係講緊呢個鲗魚涌太古坊。咁後面有個叫濱海街啦，咁啊有個好高嘅堤壩，類似嘅嘢。咁原來咧，佢哋即係啲街坊同埋個太古嘅管理公司，亦都係拗咗好耐。咁佢話因為個堤壩要上去要啲樓梯啊嘛。咁原來個管理公司咧就唔俾嗰啲街坊咧就。墊地啊！嗰啲樓梯 咩嚇？點咩叫墊地？ 即係你起條樓梯咧，你咁樣起條樓梯啊，你唔可以墊地。你一墊地咧，就係入咗佢嘅範圍。 哦，要離開即係 墊咗樓梯， 係啦。咁結果咧，啲街坊就好醒目嘅，咁啊真係即係可能計曬啲物理嗰啲數啦。 堅尼地樓梯啊！ 然後真係整咗堅尼地樓梯出嚟， 好勁喎！ 吹漲 佢哋啲即係街坊同埋管理公司嘅角力，其實係已經持續咗好多年。所以你話如果即係忽然間我哋去傾，其實係我覺得係冇乜可能嘅。 喂，但係問題就係啲街坊有冇能力去將呢啲管理公司踢走先？ 我覺得太古呢個 Swire 管理公司其實係霸權嚟嘅，叫佢使。 呢樣嘢都好難踢走， 好難踢走咯。地方 起一條龍服務，你都係踢走佢。有嘅，有個原子彈就講嘢啦。 原子彈呢一個就要去啊，泄露國家機密添，即係講呢樣嘢。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可能唔係話即係太古，其實好多領匯都係啦。 嗯， 即係嗱呢個唔知可能我遲啲再揾啲朋友有冇試過喺領匯商場話，即係而家叫領展去貼翻呢啲海報，唔知得唔得啦？據講應該好似鬆少少嘅，又冇話太古呢啲咁緊嘅。 太古係即係由我細個開始去觀察，都係好嚴嘅呢方面。 即係你住太古嘅本身係嘛？ 以前住鲗魚涌，但係即係細個放咗學去太古城下咁樣。 即係貪入面啲有啲商場過癮啊嘛，好似細個。 我因為嗰陣時有啲即係即係溜冰啊，係咯，即係有啲。望啲阿婆玩推引機啊！ 咩話？你依家節目就係望阿婆玩推引機，第一次聽喎呢樣嘢，第一次聽。 你個小朋友嘅興趣都特別㗎喎。 唔係因為細個嗰陣時，即係我去到 Form One 先叫做有比較快嘅上網啦。即係之前56K 啊，上有等於冇咁啊。 咁我知你幾多歲？ 屋企大概即係上網都係玩啲踩地雷啊咁樣啊嘛，係咯， 咁樣啊，所以就 攞咗張相，唉，個正背 咁 四分就已有啦。 咦，終於撈到下面又睇啦，咁樣啊，算啦，都落街睇下部推引仔先啦。 唯有出去咁樣咯。 我即娛樂就睇一部推引仔。咁啊，其實即係你頭先啲所謂啲老區咧，即係太古區新少少都老人家喺度咁啊。其實好多佢哋就係冇啲所謂嘅地區活動啊。 最多咪就係去蒲嗰啲冒險樂園咯。啲阿婆去冒險樂園唔係瘦仔去嘅喎，佢好多係即係一張台仔坐喺度咧，係譬如呢個位置有釣魚機啦，個位又霸咗個釣魚嘅喎，坐死成日咯，然後就成堆咁樣，個樣就冇表情嘅，咁樣入咁入入入入，又成個攬都係嗰啲飛咯，啲飛然後就換啲比市價平少少嘅電器用品咯。 佢哋有時會換嗰啲咩十蚊，即係去啲快餐店嗰啲券咯。 嗱、啊，即係用玩嗰部釣魚機嗰啲、哦、推銀機嚟。 咁我哋嗰陣時坐喺度，咁嗰時教啲阿婆玩啊，咁佢會送啲 咩 啊？嗰啲 十蚊券。我是愛你呢個集。 哦，原來係咁嚟嘅，即係同啲阿婆阿婆教你玩咁推銀咁樣勁啲咁樣。 我教佢玩，咁然後佢覺得好叻喎，點解可以預測到中唔中嘅咧？咁佢 我俾 tips 你咁樣，即係好似側邊賭場嗰啲阿婆金鋪應該開啊開大㗎啦咁樣。係喎，啊喂，醒你，咁醒目噶咁样，攞嚟饮嘢，饮嘢。 一二岁就开始学做打马仔 嘅。所以今日我哋系即系用一个即系一个专长去搞地区工作店嘅，即系连阿婆推人都可以醒啲 tips 俾你啦，系咪先？ 系，同埋亦都系因为呢样嘢咧，所以细个开始要习惯同啲即系街坊啊，唔同年纪嘅人去接触咯。咁变咗大个咗都话，即系我唔觉得同街坊接触系出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嚟嘅。 嗯，即係習慣咗，我要翻轉。喂，但係泰國啲地區有冇話，即係譬如你搞足球隊嗰啲嘢，或者睇波嗰啲咧，受歡迎程度會唔會同西環冇咁受歡迎先？嗰啲街坊？ 泰國就暫時冇乜聽過佢哋有搞足球隊咯、可能啲街坊活動比較少，因為即係以前住嗰邊都係啲管理公司，即係可能每幾個月先搞一次咩乜旅行啊。其實好少嘅，冇街坊之間係冇 interaction。 即係佢哋係唔想同啲街坊可能話有啲咩去旅行嗰啲，我唔稀罕呢啲，我自己去日本玩啫嘛，去嗰啲咩長洲東涌啫，嘥嬌氣啦。 我覺得甚至乎係佢哋想即係隔絕咗啲街坊，點樣 隔絕？ 唔想佢哋咁多。 即係你係個物理環境隔絕咗定點樣 咧？物理環境又係咧，即係大家閂住道門啊咁。而且社區裏面亦都冇啲即係俾大家交流嘅地方咯。 直頭係冇一個廣場添啊！直頭，即係冇條正街類似嘅地方都冇。 冇噶，有都唔俾你用咯。即係佢哋管理公司要全權管曬。 喂，同埋即係佢太古嘅社區就係一個大商場，有好多連鎖店啊嘛，冇即係冇佢冇一條條向外露天嘅街冇呢樣嘢噶嘛。 咁你同埋直接同佢爭緊生意。其實一句到尾係咪先？好簡單嘅商業角度就係、是、話你出面咁多免費嘅嘢搞，係咪？你點會入到依商場消費咧？你商場唔消費嘅時候，我點收你貴繼續收你貴租咧？咁即係依個係一個即係依啲咁大壟斷式嘅依啲香港咁嘅完全冇曬任何特別啊，冇曬任何味道文化嘅啲商場咧，一個好大問題。 即係所以其實即係呢啲所謂嘅大型連鎖商場都係呢啲地區活動嘅天然黑星嚟嘅喎。天敵嚟嘅可能 可以咁講。 好嗱，我哋下一節咧翻嚟再繼續講我哋社區嘅事添。